放纵的看放了，

三河交警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。 你来我和你的世界，隔着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但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在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刚好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眼光若能坚定一些，就不会在乎那一切，不值得爱就拒绝，就将它忽略。前面的路就算穿越，那也是我的世界，我不会笑得轻蔑，不随便对谁说感谢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刚好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宽阔的最远处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刚好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自从出道的时候就非常的受人喜爱啊，影响并且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，他们时而狂傲内敛，时而羞涩，不可一世而又极端脆弱，仿佛所有的情感都交汇于在他们的音乐歌谣当中，让人狂舞，让人欢笑，让人哭，让人思考。他们用音乐和真爱征服了千百万的落魄的灵魂。接下来听到他们的一首《追梦赤子心》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，用力或者用力爱，哪怕感到孤独。

为什么，为什么我的爱，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，却不存在，等待着你回来。我一转眼两点就三点，悄悄的远远的，或许舍不得，默默的静静的，或许很值得，这还在多久我守候着，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没到的，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足够了，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经够 中，我自己扮回忆再度我自己藏，就怕你双眼带泪逼着我看，脚步再沉我移得开，心情再对我看得淡，就怕你问从今后该怎么办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在坚固的心越紧，爱里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，谎言太美我听了酸，真实太真我不解开，冷冻热情就难对自己交代，甜蜜给你不用归还，结果太酸我看着办，爱情谁能平淡到一人一半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爱你也不能动弹，我被爱打败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也紧，爱你也不能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谁能告诉我，人为何一再盲目而战？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？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越紧，爱你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越紧，爱你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

歌，后坚强，感动寂寞的心情，你把我的梦激怒， 爱的方向就是八零八，因为你让我越唱越暖。时间走慢点，天变蓝，时间也是好玩，暂时都别管，两个人一起幸福唱。 从来都很坚信一点，只要你真心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，想念一个人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绝不放弃对于这份工作的坚持。所谓心想事成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当然了，坚持是聪明的坚持，在一步步靠近梦想的道路上，有的时候要退让，有的时候要迂回，有的时候甚至要忍痛暂时放弃，这颇像打仗的道理。周慧的话题。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，爱情还在不在进行，想问你是不是想要放弃，却害怕你又在问自己，分手是我们唯一的话题，却没有人愿意提起，如果一开口变成了结局，我的心就会离开身体，活在过去。爱不爱错过太叫人伤心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，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还是先忘记，你是否也有相同的难题，你的勇气里有我的命运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，我想我现在还不够清醒，带着你该离开你还是继续逃避。 现在 爱不爱，结果都叫人伤心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，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，还是先忘记？于是永远有相同的难题，你的勇气里有我的秘密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，我想也现在还不够清晰，带着你该离开，你还是继续逃避。 真实了，穿越古今游，借一根神经是梦，可否不朽？一夕一向走，醒来千古愁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4日星期六。国家旅游局目前表示，2017年的春节期间，全国共接待游客3.44亿人次，实现了旅游总收入4233亿元。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总量约615万人，同比增幅近7%。国家海洋局最新发布的首个海岛统计调查公报显示，我国共有海岛11000余个，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的海岛数量位居前三。

我谨代表河北渔舵采风杰克四 S 店全体员工，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一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 笑一笑，十年少，低年到，乐逍遥。福成建材城祝您2017年天天开心，岁岁欢颜。 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！三和联通祝福1033所有的听众朋友，鸡年吉祥如意，吉星高照，万事大吉。 鸡年欢笑，福星高照，恒业金行在此祝愿所有 FM 103.3的听众朋友，鸡年都有金鸡旺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我们得到的，我们所追逐的，我们爱上和喜欢的东西，我们流的眼泪并不一定都是值得的。我们都没有自己以为或是自己渴望的那么聪明，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就是我啊，好好的追逐，好好的去爱和喜欢，也好好的流泪，尽心尽情就好了。然后有那么一天，我会过得更好，活得比现在会更明白。孙燕姿，休止符。 把我留在你身边，是否就是幸福？两个人的世界，你是否就很满足？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，我的痛苦你不清楚。跟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，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承诺？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。我用我的角度看着世界的庸庸碌碌，做得到的挡住超乎你想象的程度，爱我喜怒人生必经之路，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征服。配上你的付出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，但感情的旅途只是无意义的重复，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能有你的祝福。 对于很多80后来说，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蒙娜丽莎的眼泪，对于很多90后和00后来说，也许想到的是那部电视节目叫《我是歌手》。 其实他在参加了那个节目之后人气大增，哎，不过人气一暴涨了之后，感情生活也是颇受外界的关注哦。他透露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女友，称对他的身份是相当的保护。至于是否打算与女友结婚，他笑着没有否认，称自己已经 将这个婚礼安排进了人生的计划。接下来为你送上林志炫。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，同样位置同样画面，伴我多少年，那种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，已是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。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，你的明天一夜一寸无形的缩减，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，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。我可以放弃全世界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，就算物换星移，我的爱永不变。可以背起所有泪，只求看你快乐每一天，在飘雨的冬夜，在六月艳阳天。

我，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其实我又怎么得意过？你可不必问我，这么高兴，这么得意，这么快活，到底为什么？就是你来问我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能，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。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一定要我说，也不过模模糊糊、迷迷糊糊的 Jumbo， 还是别管我，我可以念得讨厌，念得啰嗦 ，Jumbo。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， 还是别管我，你可以念得讨厌，念得啰嗦 ，Jumbo。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。 擅长蓝调的节奏，像饶舌、西方古典钢琴等等，样样精通。每张专辑都有中国曲风，是他的特点之一。他将 hip hop、R&B 这些唱法呢融入到了中国传统音乐当中，让中国风变成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主流曲风。而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，他在追求中国风音乐的同时，将文学美与意境注入到了音乐当中，使他成为了偶像的同时，又不失文化的品味。这就是周杰伦的成功之处，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。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骨后里，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，在当这座城梦开始不甜。你说吧，再见见风向回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？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。 生这幸福的碎片，你要我怎么解？情绪在很后面，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曾与你共浴流年。 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，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。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。

不说话似往常，陪我想念你一晚，无名交往一段，好像打开了一扇窗，问问身开始变化，心情淘汰地转换，有快乐有不安。如果把自己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，对你来说是否算是负担？我不怕未来日子是崎岖还是平坦，只问你的爱坚定吗？睡着两晚，我睡前是否想过我，反反复复各自的想，直到醒过你灿烂都还没有答案，都还没有答案，都还没有答案。 都与你擦肩而过，话在嘴边却无法对你说，像流星划过星空留下寂寞。后来你对我说，说我比他更适合，但是回不到最初想要的结果，傲慢打败原来的我， 保留最初的时刻， 想要对你说，对你我绝对的温柔，只对你温柔。如果你要走，把回忆都带走，带走。我情愿一个人落寞，绝对的温柔，唯一的温柔。到最后，他把你都带走，留下另一个温柔在看守。绝了般的我，很多话我想对你说，每一次都与你擦肩而过，话在嘴边却无法对你说，像流星划过星空留下寂寞。后来你对我说，说我比他更适合，但是回不到最初想要的结果，傲慢打败原来的我，想要对你说，对你我绝对的温柔，只对你温柔。如果你要走，把回忆都带走，带走。我情愿一个